喂，你失去了拾荒的好机会哦。 跳到另一条街道的时候，毁人不倦听到那家伙的声音从后边传来。毁人不倦没说话，只是发了一个鄙视的表情。他知道君莫笑此时还可以看到他发出的蚊子泡。荒野小镇，一个废弃小楼的楼顶天台，家王朝的陈夜辉、兰溪阁的春一老，还有中草堂的天南星，这三家工会的巨头此时聚集在此处。杀 BOSS、 打击拾荒者，这些小场面完全不需要会长大人亲自坐镇。但是追杀君莫笑，这已经是会长不惜亲自跑去开荒新区坐镇指挥的事儿了。更悲剧的是，他们还没能搞定。现在到了神之领域，工会长们也不敢怠慢。这三位正是参与了今天事件冲突的三家，他们消息当然是最快，动作也是最快。此时荒野小镇上以他们三家工会的人手为主。至于抢荒野镖客时发生的那点冲突，放在会长大人眼里不过就是每天都有的小事件。他们这些工会之间向来都是摩擦不断，遇到 BOSS 不发生冲突，他们反而会有些不习惯。这种事对他们而言已经没什么是非可分。 不愧是叶秋啊，这种场面还能活到现在。 一个小小的二层小楼，完全不能总揽荒野小镇的全局。此时发出这声感慨的天南星，也是从属下那边得到的情报。在说这话的时候，天南星很想看看网络那端的陈夜辉的表情。对于家王朝而言，叶秋终归是个很敏感的名字。 哦，他真是叶秋啊？ 陈夜辉却只是不咸不淡地回了这么一句。天南星笑，也不点破。君莫笑是叶秋，他们中草堂是很确凿地知道的。他不相信家王朝会不清楚，不过从家氏最近几次的发言来看，明眼人都清楚家氏这是要和叶秋划清界限。这种官方发言至少表现的是家氏以及家王朝工会大方向上的态度，只不过这种态度却也只能影响而不能左右广大家氏粉丝对于叶秋的态度。所以对于家王朝来说，对付叶秋依然比较束手束脚，他们更需要一个完全站得住脚的理由。而在没有之前，模糊君莫笑的身份当然是最好的方法。这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可利用的地方呢？天南星暗暗想着，而且他相信会去想这个问题的人不止他一个，而且陈夜辉这边自己都会小心提防着。 他们分开走了。 这时春一老突然冒出了一句，却是已经收到了来自第一线的第一手消息。陈夜辉和天南星收到消息的速度也没比他慢多少。春一老这话还没说完的时候，他们也是看到属下发来消息。 那也不能轻易放过那个毁人不倦，对于外界而言，毁人不倦才是主，君莫笑是因此牵涉进来的附属品。 陈夜辉说。 呵呵， 天南心笑了笑。这家王朝果然很紧张追杀君莫笑的影响，不过陈夜辉这话也无可挑剔。就算是他们这些工会追杀近期的荣耀之星君莫笑也很有压力。毁人不倦的出现是个契机，可不能随便就这么放开，要把这两个家伙始终捆绑在一起。 毁人不倦朝正北方向去了，君莫笑目前朝西。 春一老说， 北边我已经布置了，毁人不倦出不去。 天南星自信地说着。老实说，他们这些人眼里毁人不倦算不上什么威胁，哪怕他再高手，但是他独来独往的风格对于工会而言咬一下会痛，但也伤不到根本。 各大工会对他都比较手下留情，因为一直都有吸纳他的心思。而君莫笑这家伙的能量在第十区就已经有领教过了，再加上人的身份，那是比他们身份还要高的巨头级人物，这种人才会是各大工会非常重视的对手。 君莫笑的意图有些奇怪啊，往西走是个什么意思？ 春意老疑惑地说。荒野小镇地处神之领域的西南角，西边是地图的尽头，游戏里设定为了一道不可攀越的断脊山脉，这道山脉一路蜿蜒，是神之领域整个西边的边界。 收缩包围，把它夹在山脚，看它还有什么办法。 陈野辉说着。 我北边，我东，那我南。 为了方便指挥调度，三家工会没有鱼龙混杂地合在一起行动。这一次三方携手一开始就有了妥善安排，三大工会分工明确，是要在荒野小镇这里取得一个追杀君莫笑的头彩。荒野小镇向北出了镇子后是荒原一片，视线开阔，不便隐藏，但从断脊山脉为源头瀑布而下，蜿蜒斜穿整个神之领域大陆的玉河也正从这片荒原流过，潜入水中顺流而下，脱战应该不难。毁人不倦既干拾荒这活，那跑路也是颇有经验的，此时想清楚路线，甚至连顺流而下后到哪里上岸最安全都几乎构思清楚了。 嗖， 灰色的人影从一道窗户中穿出，直接从二层小楼跳到街道，一个翻滚后顺势跳起，忍刀插墙，反复两次几力就已经跳上墙头，手中长绳一扯，忍刀飞回，轻插入鞘，整个动作流畅无比，而且没发出一点声音。在隐匿行动上，忍者比刺客更有隐匿性，却又比盗贼更具攻击性。毁人不倦对这职业的理解已算是相当深刻。跳上房头，毁人不倦没有急着立刻翻下，左右看了看后匍匐在地，轻轻朝前趴去，他的耳中已经听到下方街道上一串纷乱的脚步。毁人不倦不动，细细地听着这声音。 不要上房， 这是毁人不倦心中的祈祷，但是偏偏事不如人愿，突然就传来机械旋翼的响动声。毁人不倦无奈，连忙一个后翻，角色又从墙上滑落，但半空中抽刀一插，却是卡进了墙缝，而后身子一荡，整个人翻起，竟然是背贴在了房檐下边。只要不是抬头看，很难发现这里面竟然藏着个人。这当然不是普通的操作，而是忍者的技能忍法遁身之术。不过这样倒贴在房檐下边，就需要靠玩家自己的想象力和操作了。哪些地方能用遁身之术，哪些地方不能用，用了以后是不是能得到想要的效果，这个全凭玩家自己拿捏了。此时能这样背贴不掉下来，这就算是系统给予的支持了。是技能，当然就有时间限制，遁身状态在技能满接后是30秒，这技能所加接数看玩家所需了，并无定论。从忍者这个职业的定位来说，这无疑是个体现职业特色的重要技能，但玩家自有玩家的思路，把忍者当作直来直去的战斗职业玩的人也不在少数。对于这些玩家，显然这个技能学个一阶就已经足够用了。毁人不倦这技能加的不上不下，不是一阶也不是满阶，遁身状态可持续20秒。此时这个情况， 毁人不倦觉得已经足够，除非那家伙吃饱了撑的，上了房顶没情况还要抽根烟再走，那毁人不倦也就认栽了。看看技能的时间转轴，毁人不倦细听头顶上的声音，但在机械旋翼那吵杂的响动声中，很难再听出角色落到房顶的声音。直到机械旋翼的声音停歇后，房顶才传来动静，只是噼里啪啦一通乱响，完全听不出到底是有几人。紧跟着连续的人影从房顶上跳下，一二三九十，毁人不倦默默数人数，竟然是下来了足足一队人。毁人不倦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好在这队人下来都没有再抬眼。一队分成两组，每边五人，朝着街道左右就散开去了。毁人不倦长出了口气，看得两组人稍远了点，头顶也再没传出什么动静，遁身状态此时还有三秒。毁人不倦连忙珍惜使用，右手扒着房檐，身子一荡，竟然就轻飘飘地飞上了房顶。擦！上房后就见房顶上站着个家伙，好在只是背对着这边，遁身状态下毁人不倦的动作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翻上落下就在这人背后，这人也是丝毫没有察觉， 居然还留了一个。 毁人不倦心下郁闷极了，这要不是游戏或者是竞技场的死亡模式，这样的机会一刀抹了脖子，无声无息的就把对方给干掉了。可惜现在的情况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一招就把对方结果，要分个死活，以毁人不倦现在的装备条件怎么也得按分钟计。回头路不敢走，那边指不定还有追来的人，无奈之下毁人不倦也只能继续前进。暴露就暴露吧，只是这一个人总不至于再让自己被包围吧。毁人不倦也不敢太耽搁时间，只是略略犹豫了一下后立刻动手，迈不上去，忍刀柄上的长绳一甩，背转过身的同时，长绳交叉已成了一个绳套，直勒在了那人的脖子上，跟着背身一挺，直接一个背摔就把那家伙给扔到街道上去了。干净利落的一个背身副手术，毁人不倦没去理会那人如何反应，迈步冲出跳下街道。结果这边街道也是一队人分了左右，正两边走呢，这瞬间似乎已经收到了消息，齐齐回头，正看到毁人不倦，二话不说，两端一起夹击而来。毁人不倦也觉得惋惜，如果不是房头那个家伙，自己神鬼不知的就穿过去了。又过了两道街，朝前一瞅，房头有人，毁人不倦心下一郁，这后边的还没摆脱呢，前边又被撞了，前方果断不能走。毁人不倦心中小掷了一下硬币，朝街又冲了出去。这种路线上的曲折回避是难免的，但大方向毁人不倦没有动摇过，他一门心思就想从镇北出去跳玉河。一路向街东口狂奔，身后追兵翻过两条街也在身后，那房顶上的半队人索性就没跳下来，沿着房顶一路追。毁人不倦没穿什么好装备，身上东西又多，受负重影响，移动速度着实有些忧伤。他一路走来，主要是靠隐藏回避，这样直来直去的赛跑，他也心知很难是对手。之前和君莫笑倒是跑得不相上下，这正说明毁人不倦受负重影响，移动速度直接倒退到了50级水平。眼瞅着街道有些太大，自己这速度怕是跑不出街了。毁人不倦沿途一路观察， 看到前方一间空屋，果断冲入，穿堂过去，走到厅后，你妈，这屋没窗子。毁人不倦连忙返回，出门的一瞬几乎是和对方擦肩而过。这大公会的玩家身手就是不凡，仓促间也果断出了一计。毁人不倦反应更快，贴着墙一个翻滚，算是从剑光下钻了出来。结果这滚完刚要起身，就见眼前一个手雷潇洒地漂浮下来。毁人不倦连忙又是朝右一滚，爆炸的气流伤了一点生命，但总算没对移动状态制造出影响。此时的毁人不倦不怕生命有磕碰，就怕攻击后的效果，比如搞出个僵身，或者是被抓取一下，被吹飞一下，那可能就再没机会活命了。翻身而起的毁人不倦就见小十来人张牙舞爪的就朝着他扑了过来。毁人不倦无奈，蹭蹭蹭又是跳上房头，这边是他的来路，他是十分不想走回头路的。但有句话说得好，今天的倒退是为了明天大踏步的前进，这关键时刻还得以退为进。毁人不倦翻回来路，结果发现自己这一步退得也够垃圾，这边街上刚才还没人，他这一退就有人了，而且正堵了他原本准备冲出的东口。毁人不倦只能抽头朝西走，一路看到有空屋，想钻又有忐忑，唯恐遇到刚才的局面。进了屋发现没窗户，那就等于进了死胡同了。看看身边的追兵，现在这距离再进去可就出不来了。身后追兵越来越近，枪手们的子弹可就没停过，毁人不倦走位都得是 S， 更是大大影响了他的速度。人家后面追兵可都是两点之间线段最短的，如此下去追上围上不过是片刻间的事，这点距离怕是连翻墙都完不成动作，只能赌一赌了。毁人不倦一咬牙，飞身冲进左边一空屋，进去就见对面一片亮堂，正是一个窗口。毁人不倦心下顿时一片敞亮，正准备上去跳窗，突然心念又是一动，这窗子如此明显，如此想当然。毁人不倦突然退了一步，飞身跳起，刃刀直插进墙，几个起落后竟然是把自己卡在了房门顶上的墙角，像个蜘蛛似的盘在了那里，又是遁身之术。这刚刚跳完，门口就有人影一闪，有角色钻了进来，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停留，这角色直接就冲着窗口冲了出去，直接翻出。一个，两个，三个，连串的追兵都是这个路线。毁人不倦一个个数着，数的是心花怒放。快点，快点！毁人不倦边数边催促这些家伙。之前就烦这些家伙跑得快，现在却是烦这些家伙跑得慢。他的遁身之术只有20秒，20秒一过可就要掉下来了，不过20秒应该足够了。毁人不倦做出这个举动的时候，早把这些盘算进去了。